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，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看到陶阳子站下来与其他棋手打招呼，袁青不住地催促陶阳子说：哎，在这里站着还不如去下一盘，走走走走走啊。就听有人说：往哪里走？一拿到钱就要走。说了跟着一串笑声。大家知道这是于参谋。于参谋招招手，大家进了厅堂。于参谋一本正经的居中坐了，难得见他如此严肃。于参谋开口说：上一次日本人松三来下过棋，这次托人传信儿，将有两位日本职业棋手来中国下棋，从东北开始一直南下，最后一站到南昌。于参谋顿了顿接着说：我看了一下日本方面的报纸，已有这消息，说是来下棋，报纸渲染要以棋文化横扫中国，他们最终的目标便是瑞总府的棋士。上一次松三来下棋，棋力就不弱，可他还只是个业余棋手，日本的职业棋手实在是不好对付的。于参谋拍拍椅子扶手说：与诸位知会一下，大家可以多训练训练。你们知道瑞总恨的便是日本人，战场上日本军人火厉害，中国强不过他。围棋是中国传到日本去的，却也出现日本人称王称霸的局面。瑞总没脸，大家都没脸。大家听懂了于参谋话里的意思，国人互相下棋输赢是小事，与日本人下棋输了便不是一般的丢脸，胜了也不是一般的风光。于参谋说完了，又宣布瑞总晚上请客，请大家去剧场看南方歌舞。谈完了，众人出瑞总府去了。陶阳子走到大门口，突然站住，对袁青说：啊，我还有事儿。 有什么事儿？比下棋更急的。 陶阳子想到了秦时月，他当这个骑士几天了，也没有去看过秦时月，上次说过要谢他的。他也想到了任丘，他一直没有确信自己是瑞总府的骑士了，现在领到了酬金，不信 也信了，他该告诉他们一下。陶阳子说、真的是有事儿。陶阳子本来也是视其如命，有袁青这样的对手真是求之不得，只是想到与袁青下一盘棋没有一天时间下不完，人情之事须为先。 你是不是进了瑞宗府也不想与我下棋了？ 你看吧，我有事在心里，自然不能静下心来与你下，你胜了也算不了什么，这样的棋下了也没意思吧。这样吧，我欠着你一盘棋，有空的时候我们一定下一盘，哎，下两盘下三盘都行。 袁青看了陶阳子一会儿，认准他不是虚话，便与他约定了在围棋研究会的楼里，他们要好好的下一个三番棋。陶阳子拿了钱，确定自己是瑞宗府的棋士了，想着第一件事便是去看秦时月。陶阳子不习惯交际，但秦时月在他心里分量很重，他很想对秦时月表示感谢。秦时月一看到陶阳子就笑着说，你终于成了瑞宗府的骑士，我已经知道了。陶阳子不好意思地说，今天才拿到第一次的酬金，想请你吃一顿饭。 嘿，好好好，这顿饭我吃。其实你应该了解我，只要你来看看我，告诉我这件事儿，让我为你高兴便好了。 我第一个想告诉的人就是你。 我听说此事已经有几天的时间了，你一直没有告诉任何人吗？我真佩服你，你真有耐性，你的棋也表现了非凡的耐性。你的棋有诸多长处，可能别的人也是有的，也许会超越你，只是这份耐性我没见到哪位棋手能超过你的。 我是个慢性子吧。 秦时月笑起来，有的事情可以慢，但有的事情不能慢，一慢就错过了，一失永失啊。 秦时月对陶阳子说， 请客还是别请一个人，第一时间也应该给你的其他朋友，就请几个你愿意请的人一起吃饭吧。 陶阳子出了秦府，想着要请的朋友，立刻就想到了梅若云。这一刻梅若云的形象一下子冒出了头，是那样的清晰。他就往梅家去，他曾多少次在愚园路上徘徊，但还是第一次寻找梅府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在这条僻静的小街上，坐落着一幢幢黄墙红瓦的小楼，每幢小楼都有一个较大的院落。梅府在两条街的交叉口上，陶阳子按响了门铃，一个女仆出来开了门。陶阳子说他找梅若云，女仆打量了他一会儿，问他是做什么的。陶阳子想了想，要说是瑞宗府的骑士吧，他觉得很不对，不由 红了红脸说：“啊，我是他在苏城的同学。”女仆把门掩上，进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就听到院子里有脚步声，那是他记忆的感觉中熟悉的声音，柔软而轻盈。门打开来，是梅若云。梅若云又长高了，显得清秀，也显得丰满，脸色越发的白净。见到了陶阳子，梅若云的眼眸一抬，晶晶亮亮。是你？你怎么会来了？啊，来来来，进来进来。陶阳子明白梅若云的意思，跟着他走进门。院子不大，很深，转过一个弯，看到楼门，步上几级石阶，走进楼里。厅堂的沙发上坐着一位文气的中年妇女，身材苗条，披着一条毛纺围巾。陶阳子一眼便认定她是梅若云的母亲，母女俩的形象很相近。陶阳子来之前刻意打扮了一下，但还是觉得自己在梅若云的面前显得寒酸。梅若云向母亲介绍了陶阳子，也只说是同学。梅母很和善地点点头。梅若云把陶阳子领进自己的房间，房间不大，里面的摆设也很少，显目处是一摞书，还有一把琵琶。房间充满女孩气息，却又那么简单清雅。陶阳子坐下来，端过梅若云给他倒的茶，便嗫嚅地说了来意，要请梅若云晚上吃饭，并转述了秦时月的话。梅若云静静地听他说完了，他没有说祝贺的话，默默地看着陶阳子，然后说：“是不是你没进瑞宗府，就不到我家来？”陶阳子想到梅若云以前几次邀请过他到家中来，他便老老实实地说：“我没有勇气来。”这一句话说出来，陶阳子没觉着怎么，梅若云却停了口，没再说话。一时间，脸像被窗外透进来的阳光映红了。他这么一停，陶阳子想到，似乎自己的话的意思里有着让他可以想着的意思。本来他们是同学关系，交往走动并不需要什么勇气不勇气的。梅若云轻轻地说：“一定要有瑞宗府的头衔才有勇气吗？”陶阳子听着了有些发怔。梅若云因为他的发怔，脸腾得如春色了。梅若云本来是随心顺口说话，细想起来好像认为他说勇气便含着什么意思，而他的话也含着意思，是鼓励的意思。陶阳子从未见过梅若云如此情色，他嗫嚅着什么也说不出来，这就想着要走，站起身来。梅若云也没有留他，有点不好意思地起身送他。陶阳子出房门，见梅母依然静静地坐在沙发上，膝上放着一本书，似看非看的。他向梅母告辞，梅母微微地点头。梅若云送到了院门口，陶阳子说了一句：“你回去吧， 晚上见。梅若云就回头了。陶阳子的感觉这才仿佛活动起来，只觉得刚才所见的小院如仙居一般的清静安适，丝毫不染尘色。胡桃今天一看到陶阳子就说：嘿，几天没见，你的脸上放着红光，显有大好事，是不是带色儿的？陶阳子不想瞒他，便简单地说了一句：我是围棋研究会的棋士了。 哎，请客请客啊！ 胡桃大叫着。陶阳子把胡桃也带到了红居楼。胡桃是他来南城第一个熟悉的人，戏院的工作也是胡桃介绍的，他一直把胡桃当作朋友。红居楼做派生意是汇成一锅的外国口味，秦时月预定的是一个日式包间，名为富士居。陶阳子与胡桃进去时，见梅若云已经坐在里面的榻榻米上。梅若云穿着一身黄底夹花的中式绸装，盘膝而坐。胡桃一进去开口就叫：梅姐。口甜得像抹了糖，并朝陶阳子挤挤眼，调皮地说：阳子哥请客，这是为了梅姐吧？又说：杨子哥见了梅姐就不再正眼看我了。嘴上这么说，看到矮桌上放着四碟开胃的小菜，就用手粘着来吃。幸好来的时候陶阳子已让他先洗了手了。梅若云红着脸只顾朝胡桃笑，他毕竟还是年轻心性，胡桃这样的甜嘴让气氛变得活泼泼的，自然觉得有趣。胡桃刚坐下就跳起来说： 谁定的这么个地方，连坐的椅子都没有，盘腿坐着像和尚一样。 正说着，外面的侍女把秦时月让了进来。陶阳子让秦时月上座，秦时月也不推辞，潇洒地扬一扬手，对梅若云打了一个招呼，看了一眼胡桃，在上座上坐了。胡桃还是第一次见秦时月，听陶阳子说他学问很大，也就收着了嘴，没有开口给秦时月看相算命。秦时月让陶阳子点菜，陶阳子哪儿会看菜单，请秦时月点。秦时月也就接过菜单点了几个菜，一边点一边报给梅若云，询问他的意见。梅若云看来对这些菜名有所了解，只是点头。秦时月又问陶阳子的意见，陶阳子说：我是不懂这些洋菜的。秦时月便随便地问了一下胡桃：这位小兄弟想吃一点什么菜？胡桃老是不客气地把菜单拿了过来，看了一会儿，也不知看懂了没有，指着上面的两个菜说：我填这两个吧。秦时月一笑，侍女就去端菜了。秦时月点的是与中国菜相近的日式菜，还点了西式的水果色拉与浓汤，这合着梅若云的胃口，各种色彩调和得很漂亮。胡桃盘腿坐了一会儿，又在矮桌边站了一会儿，一边吃一边说： 吃的不怎么，就是颜色好看。 接着端上来的是他点的冰淇淋，时值初春， 胡桃一边吃一边说，嗯，好吃是好吃，就是冷了点。梅若云吃不了冷的，把他的那一份给了胡桃。胡桃点的第二个菜是放芥末的生鱼片，陶阳子和梅若云都吃不来。胡桃吃了一口就叫，这把什么东西端上来了，纯粹是辣人眼睛的。又说，哎，这算是什么东西吗？哎，外国人就喜欢怪东西。因为是他点的，他只得勉强吃，吃了两块眼泪就出来了，鼻涕也跟着出来。陶阳子与梅若云都看着他笑。秦时月对芥末生鱼片挺有兴趣，把芥末用醋调开了，蘸着生鱼片吃，吃得津津有味，倒像是他点的菜是为别人点的，而胡桃点的菜却是为他点的。一边吃一边说着围棋研究会的事儿。秦时月对陶阳子说，日本棋手来，缺了你还不行呢。说时房门开了，一位抱着琵琶的少女站在了门口，旁边一位老男人像是他的父亲。两个卖艺人不进门也不说话，在等着房间里的客人吩咐。秦时月招招手让他们进来，卖艺女坐下来调了弦。老男人问，客官想听什么？秦时月抬一下手说，随便吧。卖艺女低头揉指弹了起来，是古曲《凤求凰》。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钟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任丘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人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《黑白》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陶阳子等人吃完饭，胡桃送梅若云回去，秦时月带陶阳子去看歌舞。一切聚会结束，陶阳子信步走到了任丘的小院，不想却在这里见到了方天琴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黑白》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河山只在我梦里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，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洋装虽然穿在身，我心依然是中国心，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。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